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消失的老菜，我们一上来啊，先跟大家聊聊这个二福面的问题，因为确实今天，二福头伏饺子、二福面是吧？三福烙饼、摊鸡蛋。 摊鸡蛋， 人家老说咱们北方确实就是饺子面，饺子面没有什么太多新鲜的， 多好吃啊！ 确实，但是我们这北方的这个面呀，以及饺子呀。它是有无数变化的，是不是？ 那吃出花样来。 哎，听着是一个东西，但是馅儿不同，卤不同，汆儿不同，它吃的那个感觉 也不同。 哎，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因为是二福嘛，我们一开始先跟大家聊五块钱的面啊。这个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孙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周老师，咱一开始先跟大家说一个，您觉得，您职业生涯当中觉得最好吃的一个村儿，一个面， 还有点过了， 做的最棒的，然后您又最爱吃的， 哎，我爱吃，肉丝榨菜面， 肉丝， 哎，还有一个就是羊肉村面， 嗯， 就这俩，实际这俩特别近似 哦， 但是火候不同， 火候不同，哦， 哎，你那羊肉村面，你火候就得恰到好处， 嗯。 这榨菜呢，就稍微的长点短点都没关系。 嗯 嗯，但是要说我说在家里头最爱吃的就是咱们夏天就这天儿， 嗯， 有点闷 闷 啊，又有点黏黏糊糊的，我就吃的时候我就想利利索索了 啊， 哎，还弄点哎把那面条得过凉了 哦。 哎，完了以后呢，浇点葱儿，别做卤面了。 葱儿啊 啊！ 周老师，您先给大家那个区别一下， 哎、 什么叫葱儿，什么叫卤？ 对，葱儿跟卤是不一样的、啊。 对， 卤呢你得勾芡， 嗯， 啊，而且得厚重， 嗯， 啊， 嗯， 这葱儿呢， 嗯， 就是不能勾芡 哦， 啊，这个一般的调料呢，一般都是使那个有味道的调料， 哦， 比如说像酱油， 哦， 啊，像这样的， 嗯， 哎。那么，如果要是，反正大部分酱油多、 嗯、 啊，都使酱油多。为什么？它本身它带有香味儿， 咸呀。 哎，它这个咸、咸淡味儿它也够了。 对， 而且呢，它加什么味儿呢？哎，它呢又不互相的折，不互相的抢。 嗯， 哎，比如说咱今天想说的这个肉丝榨菜面， 嗯， 是吧？这按道理来说，过去我反正我记着我小时候，我们家常做这菜。 嗯。 那么，因为过去老北京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酱油汆面。 有、哦， 我不知道孙老师知道没？听过 知道知道知道。 酱油汆面呢，它是不加榨菜的， 嗯， 就是肉丝或者肉丁， 嗯， 和什么和葱， 嗯， 啊，完了就是主要的调味品就是什么，就是酱油和花椒， 嗯， 很简单很简单的。啊，有时候老北京咱们夏天爱吃那麻酱面，你知道吗？ 知道麻酱凉面、 哎，麻酱面旁边还配一碗这个酱油汆儿。 哦，这没配 更好， 没配过。 不，就是您麻酱面，比如说啊，吃麻酱面，麻酱面不是和完麻酱加点醋， 嗯， 啊，来两头大蒜，来根黄瓜，不就能咣咣咣能开始能开搓了吗？ 周老师，你看您这讲、 啊， 您这麻酱面粗糙。 必须的， 太过粗糙、 不行，就得这么粗糙的吃过瘾。 我前两天看人家有一个那个厨师，人家研究了一个，我那里头东西搁的那叫一个多。人家那个，我周老师，我给您复述一下 啊， 咱这 我听听， 咱们互相交流。 我听的是他是嘚瑟呢，还是想吃这面呢？ 但我这话我不说，是周老师来说，是我给您复述一下，人家搁多少东西。首先，人家要先熬一个酱油，这酱油呢，就是咱们普通的类似红烧酱油，家里的酱油就行啊。倒那个锅里头，往这锅里头那搁一个大料瓣儿，搁一点香叶，然后呢，小火给它煮一下，煮个几分钟，让它开一下那个料的那个水进去，用这个酱油 啊， 和那麻将去。 你看，我就知道您要在这儿不和呢，先。你看这，不要太着急进攻，周老师。 我好好歇着工作 啊啊！人家然后把这个麻将啊，还是像咱那个正经那么和，和的卸开了。然后最后呢，咱们不是原来还得调各种味儿吗？人家在调味儿的时候， 哥调什么各种味儿？我们就加盐就行了。 你看你是粗糙，我为什么说你粗糙吗？人家这里头要搁好多东西的啊，然后，搁了一点点蚝油， 哎呦， 搁了芥末油，芥末油，夏天啊，这吃一点特别通气儿，舒服，加上刚才我们熬的那个小料油， 那是还是酱油？ 酱油搁进去，然后炸一点辣椒油，再补一点点香油，最后和在一起。哎呀，据人家说， 您觉得这是讲究哈？ 我没吃啊，但是我看人家反正比您那个费劲。 我跟您说， 嗯， 这已经实际上他把我刚才说那些东西都综合在一个酱里边了。 好。 你知道吗？他没有什么新鲜的，他搁蚝油我是最反对的， 最反对。为什么？ 因为他甜味重了。 哦， 麻酱面可不能吃甜的。 人家搁盐，人家熬酱油了，酱油咸了，找回来了。 那我后边过去老北京的事，吃什么得搁在那儿， 啊， 一碟一碗的搁那儿，他都有综合了，这不对， 又不对， 这绝对不对，我不赞成， 不赞成 啊！这好，这咋会哪行啊？哎呦，这芥末，有的人爱吃芥末， 啊， 有人不爱吃什么，不爱吃芥末。反正我行啊，我能接受。 我爱吃，夏天的时候来点， 哎，夏天来点葱，一下子说这就 真的， 啊， 马上哭戏就能演。 而且再一个，它爽啊 啊， 你知道吗？ 嗯， 它一下子冲在这鼻梁骨上面来了，这真地道。夏天那点暑气儿，我觉得散一半。 嗯， 哎，芥末是可以搁的。 嗯， 哎，那么就是说，他刚才说的那个。把什么都搁进去了， 嗯， 我一点都不赞成， 不赞成，为什么 啊？这个五味杂陈呐， 啊， 这不讲究， 不讲究， 哎，应该是层次，咱吃东西都递进式的， 哦， 你知道吗？一点点来， 啊， 知道吗？比如说我们这里边，那你说正经八百的麻酱面里边得放醋， 放了，哦，我忘说了， 啊， 对不起， 啊， 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没说到， 你看啊， 你一说想起来了， 对，这醋呢，我们讲话。拌完面才能搁呢。 哦， 你不能先放醋。 哦， 你先放醋了不行。就是我在家，我吃麻酱面， 嗯， 我是分等于是四种 啊，您 四种口味啊。 学学 你老说我们不讲究，我这一说就跟你说讲究了。麻酱先和好了 啊，您就搁点盐，是不是？ 哎，我就搁点盐， 好的， 什么都不搁，我们就是搁点盐。 哎， 而且卸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够卸的太稀了。 嗯， 老北京吃那个。这麻酱面还不能太稀了 哦， 然后家里人口多， 嗯， 那就是麻酱少，多搁盐，那就不叫吃麻酱面了 啊。 那麻酱呢，捞起来还能挂得着筷子才行那个。 好， 哎，完了以后呢，拌好了啊， 嗯， 先吃两口， 嗯， 过去有也可以这么讲究啊，正经八百麻酱面， 嗯， 要刚开始吃的时候来点香椿， 哦， 萝卜丝小红萝卜的 哦， 是吧？ 嗯。 再来点黄豆， 嗯， 你知道黄瓜丝儿， 嗯， 哎呦， 嗯， 哎呦，不行不行，我现在又要吃 面码， 不不， 都有。 咱就说麻酱面，我们就说我们那麻酱面 啊，麻酱面，您说， 啊，完了以后，刚才我说那个那酱油串炸好了， 嗯， 哎，这吃完了这个头一两口的麻酱面， 嗯， 吃合适了， 嗯， 再倒一点这个 醋， 酱油串儿 啊，酱油串儿， 哎， 不是搁醋吗？ 别着急呀！ 啊， 这你看，你老着急，你这，等我还这一碗面还跟我这还没吃三分之一，还没吃下去呢， 啊， 是不是？ 您这一碗面吃三个吃法， 哎，四个吃法最少 一面四吃 ，你比他那还讲究，他那好都糊弄一块了，我这讲的一递进 啊。 一点点的推进 啊，行行，您这搁一点酱油串，又是 酱 油 串， 哎， 你看麻酱酱油串两样了，俩口味， 嗯， 哎，这还提香了，因为酱油串是花椒油炸的 哦， 你知道花椒油跟醋， 嗯 啊，不是花椒油跟 酱油， 酱油和有花和那个葱花， 嗯， 那更地道， 嗯， 哎，越吃越香， 嗯， 完了来点醋， 嗯， 这时候来点醋了， 嗯， 跟着醋，完了口味又变了吗？ 嗯， 哎，还不成的， 还不行， 哎，来点芥末油 啊。 再来两头大蒜， 哦， 最后也是把这个五分之一的面条吃下去，嘿， 啊， 那才爽呢。 从下边到上边一空气儿，嘿，地道， 吃一碗面， 那就得这么讲究， 折腾出这么多的 东西，我们就得这么讲究， 这就叫做作 啊！不不， 是是， 我们这叫吃的文化。哎， 对对对，大家就应该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像周老师一样，尽量给自己创造乐趣。 那是， 哪怕咱们今天就是吃个面，也要吃的仪式感十足。 没错， 是不是？ 不，这老北京过去的真的啊， 嗯， 这个。在家里吃啊，你甭管东西好坏， 嗯， 说这个原材料多高档没有， 嗯， 但是吃起来可讲究了。我跟你说吧， 架势得足， 那必须不是架势足，摆的架势足，那必须得什么时候搁点什么，什么时候搁点什么，什么时候不能搁， 哦、 那绝对是讲究的 哦。 你比如说啊，刚才我就说这个，你麻酱面里头如果来点什么干辣椒啊，什么乱七八糟，这就不。嗯，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吗？多好吃， 啊、 没有无辣不欢。 我想不起什么， 就是不想让我开心。 哎， 老师， 但是你如果说你要是炸酱面里头搁点辣椒， 哦， 哎，那就对头了。 哦，炸酱面得来点辣椒。 哎，对对对，那 麻酱面不让来， 麻酱面绝对不能来。 哦， 你、 哎、 等着后边那个什么，等着后边那个 酱油串 不好吃，那芥末呢？ 哦， 你不能拿那个辣椒顶那个，那不成。那我就觉得这味道就整个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哎，今儿您这一说起来，我还真提醒我，明儿下回我还有一讲座， 嗯， 就是关于老北京的吃食这个，就是该搁什么不该搁什么 啊。 哎，下回我饮食文化里边就得讲这个 啊。 您麻酱面里头搁辣椒油，我觉得绝不合适的， 不合适， 不合适，不好吃啊。您要是炸酱面里头搁一点这个，更地道，那太地道了，或者说。如果要辣包蒜的话，那不是更地道的吗？ 哦，那 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 哎， 有朋友问问题，周老师说酱油串经常做不好。 哎， 周老师指导一下， 哎、得 怎么指酱油串、 哎？ 周老师来一组、 啊。我说啊，这酱油串、如果您把酱油串做好了，榨菜肉丝您就会了。 哦，一拖二， 哎，一拖二，这一个就等于俩串， 两个愿望一次满足。 对，比如说啊，咱们说准备料特简单 啊， 花椒。好花椒，你别使那吃差的花椒啊！ 啊， 完了以后愿意切肉丝就切肉丝， 嗯， 不愿意切肉丝，您切肉丁也行， 嗯， 最好呢是肉丝， 嗯， 肉丝呢不能纯瘦， 嗯， 这里边得必须的 来点肥的， 对， 嗯， 就甚至于5:5， 哦， 肥瘦5:5， 嗯， 啊，这个就是做这个炸菜串是最好的， 嗯， 那么呢还有葱，葱呢就得。嗯，做这个串儿的，咱葱老北京过去老北京对认识的比较多 哦。 您不能说来一点炝上锅就行了，他、不是 来一根 儿，哎，最少得来一根儿 哦。 哎，酱油呢是这样，酱油咱不能使生抽， 嗯、 也不能使老抽， 嗯， 酱油过去就得使咱们 黄豆酱油， 黄豆酱油，咱们现在哪儿的都反正有啊， 有 有 几块钱一袋儿， 哎， 我前两年 买别买那袋儿了，现在 袋儿的不好吗？ 不好，咱就是说金狮那个 皮儿的， 哎，就皮儿的，10来块钱 啊， 也不算太贵啊。 对对对， 嗯。那么这个料你都准备好了， 嗯， 那么您在这个准要想做这个，我不是教您两个吗？ 嗯， 您先把这个酱油串做好了，下面呢，您再把这个涪陵榨菜搁进去， 嗯， 就算是榨菜串了， 嗯， 也就行了， 嗯， 哎，特简单这个、啊， 嗯， 涪陵榨菜呢，您买个。就咱们现在榨菜丝儿啊，就那种鱼圈牌的那个啊， 嗯， 你买三袋够了、 嗯。 家里的如果啊，反正我一般都做的三袋，我一做的三袋，为什么、酱油少一点， 嗯， 榨菜跟这肉多一点， 哦， 吃起来给劲， 哦哦哦。 那您别到时候好像捞了半天捞不着肉，也捞不着榨菜。 您买那榨菜是带辣味的还是原味的？ 原味就是它那个。 人现在有带辣的，有不带辣的。 我应该是不带辣的那种， 原味的， 原味 就是咸，有一点点咸味出来，爽爽利利的， 对对对对， 没有色儿， 有点那个，有点黄，淡黄色 啊啊啊，明白， 就是它那全切的是那个条的那种 啊，明白， 哎，别买那碎啊， 嗯， 那碎可没法吃，那个没法做这个啊。那么咱们就开始现在开始说这个，开始做了啊， 嗯， 做上点底油，油啊别太多了， 嗯， 完了以后把花椒放进去， 嗯， 得炸糊了，炸出香味来。啊，炸糊了， 嗯， 啊，您别到时候这个花椒还没变色就捞出来了， 哦， 这可不成， 花椒黑，辣椒紫， 哎， 是不是？ 对，完了以后捞出来以后，完了以后呢，您这时候搁肉， 嗯， 就把肉丝跟进去，啪一煸， 煸、嗯， 哎，一煸以后呢，它那肉呢，肉那个肥的呢，就稍微出点油了， 啊、 哦，瘦的呢也利利索索的了。这时候您放葱，放葱放了一半葱， 哦， 把一半葱待会儿再放， 嗯， 哎，这跟什么？跟那个榨菜一块下， 哦， 哎，完了以后呢，您把这个肉煸好了以后， 嗯， 这时候就可以加什么酱油了， 哦。 啊，我刚才我说的买的那十几块钱那个啊， 嗯、 那金狮的那或者还有那个、 嗯、 那个一个也是一个著名的一个牌子啊， 嗯， 放进去就看您量多少， 嗯， 如果您觉得要是太咸了，咱们吃不了， 对， 那怎么办？兑点水可以 啊， 兑点水是可以的， 嗯， 但是不能兑多了， 嗯， 兑多了就到您就没味道了， 哦， 哎，您要兑多放啊，我说是酱油的三分之一还可以。 那我就加点生抽行不行，周老师？ 不行， 就不行， 它不是那个味道 啊、 哦！你生抽就不是那个、生抽齁咸齁咸的，得你看这色儿到碗里头拌面的时候，你一看 没有色儿， 没色儿 啊！对对对， 你知道吗？ 生抽加老抽， 哎、 嗯， 对，生抽加老抽， 生抽提味儿，老抽找颜色， 找颜色。您说这事儿、 啊、 这没错、 啊。 您到广东去做这酱油串去了、 啊， 到咱北京，咱过去还是这个酱油、 啊。行行行，黄豆酱油， 黄豆酱油， 嗯， 哎，这时候呢，给它顶坑了。 嗯， 这时候怎么样？这就是酱油串了。 嗯， 如果我说刚才说要榨菜串， 嗯， 怎么办？就是 您不是还有一半葱的吗？没放呢。 别着急呀、 啊，啊， 别着急呀、 啊， 啊啊！如果想这，我分着说两个啊。 啊， 这刚才已经酱油串已经 OK 了啊 啊， 酱油串已经 酱油串就半根葱就行了。 哎，半根葱那就行了 啊 啊！如果要是有，我还想吃这个榨菜的串、 啊、 那么。肉煸好了差不多了， 啊 啊，您就把这榨菜搁进去， 啊， 榨菜不能在这锅里头煸时间太长了， 嗯， 如果煸时间太长了，它没有那脆感了，不好吃， 哦， 你就得让它吃的时候那有点咯吱咯吱那脆劲儿， 对， 哎， 得弹牙， 哎，得弹牙， 嗯， 完了这时候你再放酱油， 嗯， 啊，可以放掺一点水，把葱这时候搁进去， 嗯， 一顶开就可以出锅了， 嗯， 这就是酱油榨菜串儿， 嗯， 也就成了， 嗯。 刚才那没补过榨菜那个，那酱油串就好了， 嗯、哦， 是了。往后边一加榨菜，这就是酱油榨菜串。 哎呦， 可以。如果说您家里头说我真是我现在做啊， 嗯、 就不愿意搁那么多特别多的酱油，就是愿意让那个 咸了 哎，我就愿意让那肉丝跟酱榨菜多一点， 嗯， 葱也稍微多一点， 嗯， 这个没关系， 嗯， 啊，你就少放点酱油， 嗯。 啊，这火候还能少一会儿， 嗯， 那榨菜还能更脆一点 哦。 但是如果说您是纯做酱油串 嗯， 那您就不能太少了， 嗯， 您最起码得没过肉丝吧得， 嗯， 是不是？ 对， 哎，这个，但是酱油串有两种， 嗯， 有一种不搁肉的， 嗯， 还有一个就纯素的， 哎呀， 啊，还有一种老就过去就家里头你知道吗？ 啊， 不搁肉，搁鸡蛋的， 搁鸡蛋啊。哦， 把鸡蛋炒好了，马上往里放、 啊、 也可以 啊。 这就是撮儿 啊 啊 啊！ 撮儿是一个上面一个入字，下边是一个水、 嗯、啊， 后边加一北京话的儿化音，撮儿 啊， 这酱油撮儿。 嗯， 哎，如果说您说我家里头我就爱吃这个，您说我在想吃点辣的， 嗯， 那您单搁辣椒油。 单搁辣椒油， 哎，您酱油串里头不能搁 啊， 酱油串里 辣撒几个， 对，哎，这里边我再给您延伸 啊，延伸， 延伸羊肉串面， 羊肉串、啊、 哎，羊肉串面， 嗯， 现在有一家老回回， 嗯， 你知道就这个小吃店，你知道吧？ 嗯， 他们家中午就早晚啊， 嗯， 都提供这羊肉串面。那天我吃了一回， 嗯， 我觉得他这个羊肉还是不错的啊。嗯 嗯， 味道也可以。 浅水园那儿有一家不错。 那我去的是那哪儿那个百万庄的 啊。我一会儿发给你，私下我发给您。浅水园那儿有一座羊肉串。好 嘞，得嘞，那我也去浅水园那儿，我可以看看去啊。 嗯， 哎，那么他们家的羊肉串面呢，我尝过以后呢，我感觉两个味儿稍微的薄了一些。 嗯， 一个是花椒味儿， 嗯， 薄了。 嗯， 二一个就是它这个后味儿，也就是酱油味儿，不太好。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色儿够了，我觉得、 嗯、 酱油我怎么觉得兑水兑太多了？ 有、哦、酱油多贵，水便宜。 嗯，对，是啊，我就觉得这差点意思。 啊、 嗯、啊、嗯！再一个，第三，葱少了， 葱少 啊、哦，因为如果羊肉串面葱必须得多 哦， 那还必须得好吃。 嗯， 哎，嗯，如果咱们要是做羊肉串面啊，哎，刚才那个前面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啊， 嗯， 花椒炸葫芦， 嗯， 捞出去， 嗯， 这时候呛葱， 嗯。 葱呛好了，完了把酱油下一句， 嗯， 肉切片了，不要上姜， 有、 哦、直接就下酱油汤里头、 哦，羊肉片， 对， 羊肉片，我们现在都直接去超市买那种涮羊肉的羊肉卷儿， 那个嘛容易碎 啊，一烫就碎了、 嗯，一烫就碎，就是最好是那羊里脊， 不怕碎也没事儿， 哎，对，羊里脊最好叭叭切成片，切厚点， 不还得切吗？ 哎呦我，你切都不愿意切了。 我直接就买那个人家那个切下来的羊肉片，我去、 哎、太薄不好、 哎。周老师，那我是这样，我去卖涮羊肉的店， 嗯、 我要手切羊肉， 可以，那行， 我带回来，我在家做羊肉串面， 那这可以， 行不行？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我 看给我逼的。 您弄成那个涮羊肉那个那顶到那切那片，那一下锅飞 哦 碎了不好 碎了啊。 哎，那么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就是羊肉串面还不像肥的特别多， 嗯， 这需要瘦的特别多，嗯、所以说呢，您要是使涮羊肉那加的那肥的就有点多了， 嗯， 你知道吗？下去以后，它要是卷起来的， 嗯， 它肯定会 散了，嗯， 哎，而且呢，你要如果切羊肉，它的薄，太薄，一太薄了以后容易就老了 哦。 这都不成 哦， 所以今天我刚才说就说仨词儿、 嗯， 看见没有？ 嗯， 啊， 嗯， 酱油串纯酱油串四个串、嗯、 四个串哎呀， 加一鸡蛋那也可以 哦， 啊，加一肉末那个 榨菜 的， 嗯， 还有一个羊肉串 哦， 都是这个底味儿、哦，都必须呛的糊，就是花椒油 啊、 哦，您得用那花椒油， 还得特别糊， 哎，得炸糊了呛出那味儿来， 嗯。 完了以后再煸东西、 嗯、 才香 哦。 哎，我反正我记着啊，我到山东去的时候，我给那个山东的老乡们做这菜啊， 啊、 哦，那朋友，他那爱人，哎呦，他刚吃的就是跟没那个丢了魂似的，就 哦，真的呀 啊、 哦， 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他那肉好 哦。 买的是那鲜肉， 嗯 啊，我那天做的也发超长 超长发挥了， 超长发挥了 啊， 把那肉做的就是虽然是鲜肉吧， 啊， 也不这么老 啊， 哎，一嚼就能嚼得动，哎，那老妈妈也没什么，可能我估计牙口也不太好，哎，一吃这肉、 啊， 嘿，怎么这么嫩呢？ 真的 太好 啊！ 那回吃好吃没了 哦、 啊，反正下次我也不就第二回， 下回也做不出来了， 不是我也没给他做， 职业生涯的巅峰， 您自己学着做呀，是吧？ 啊，啊 做的不如你 啊, 啊， 那就行了，哎， 啊、就为听这句是吧？ 对、啊， 哎，咱们今天花了这哎呦小半节的时间。跟大家说了说这个二福，咱们吃点面啊，这个确实因为串面呀、啊、大家一听工序都不复杂，大家现在工作都忙，回家以后从冰箱里拿出来它夸夸三么两下的就做了，这边一个锅煮着面条，那边这串一起来是吧，大概十分钟您就吃了饭了，夏天的时候都有这个体会，夏天谁给您做好多菜在家里头，说明是真的特别爱您， 没错， 对不对？你就是煮个面让我夏天这天儿，嗯，一头水一头汗的，对吧？所以尽量咱们夏天还是以快。 下回孙老师，我先答应您、 哎， 下回咱再说那个面条的时候， 嗯， 我保留一个西红柿村面， 还有保留， 哎，下回咱再说西红柿村面、嗯、 哦， 北京老北京过去也讲的这个。 哦，西红柿单串儿， 串面不是卤面 哦， 是串面。 西红柿怎么串儿？不知道啊、哦。好的，哎，咱们今天其实还是消失的老菜啊。咱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先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消失的老菜叫做青椒鸡丁， 川味儿的。 哎，这是一个川味儿的菜。然后大家，可能好多朋友觉得这两个。好像我们自己在家也组合过，是不是青椒炒鸡丁？感觉是个家常菜，不是什么那个多厉害的老菜。到底厉不厉害？咱们下半时段让周老师给大家讲哈。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上听听 FM 找到聊天室，您跟我们互动就行了。好多朋友提问题了啊，一会儿我们让周老师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好，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说消失的老菜，给大家介绍这道菜呢叫青椒鸡丁。当然了，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聊了聊关于二福面的这个问题，好多朋友也跟我们互动了啊。有一个问题我们先让周老师给回答一下。这儿有一位朋友叫阳光灿烂，他说花椒油用什么油比较好？周老师， 其实什么油都可以啊。 嗯， 我觉得刨去橄榄油啊，橄榄油它就没什么味道啊，这边花生油，还有大豆油，其实最香的应该是 菜籽油。 菜籽油，对，孙老师答的特别好，这个啊，就是最好是菜籽油。 嗯， 菜籽油炸出那花椒，那个花椒味儿那都特别香， 更香。啊、 对，咱就现在就是大家伙儿不太接受这事儿。 对啊、现在的菜籽油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人是什么冷榨技术、 对 已经把、那个、 冷榨技术它就完全可以把那味儿稍微的摁的就是低一点， 一是摁，二是他们现在已经把那个烟已经给您提前跑过一道了。就原来我记得家里头也用，家里后来说为什么不大爱用、因为它烟特别大、 对对对， 大家都觉得特别不好， 烟点比较低 啊，就是对这个的体验感不好。但是人现在是冷榨还是什么一个新技术，就是已经把那个烟那一部分给大家去除了，就是和大家用普通的油是一样了，几乎。 其实你说那胡麻油也是一样，胡麻油一般人也不接受、但是就是有冷榨的，还有那炒那籽儿那个绝对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味儿确实还是不一样啊。这儿好几个朋友提到了那个羊肉串面，都提到了刚才周老师说的老回味， 老回味啊， 是挺有名的一家了啊。然后还有好多朋友，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厉害，这个朋友说酸奶拌面，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吃。 西餐了，往西餐走呗。 西餐有酸奶拌面吗？周老师， 奶酪，记自己奶酪、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开玩笑呢还是真的这么吃啊。如果真这么吃，你说的我还有点好奇。 嗯，我还真没吃过。 回去可以试一试啊。我觉得面条的事儿咱就先说到这儿，说到这儿，因为咱今天重头戏还是青椒鸡丁。好多朋友对这个菜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感觉这俩原材料吧平时也老用，感觉自己炒个青椒鸡丁没什么问题嘛，是不是轻轻松松就拿下来，这菜还值得一说吗？周老师给说说，问你们这青椒鸡丁和我们自己在家的青椒鸡丁哪儿不一样？ 这个刚才孙老师这一说还真是感觉到这个菜值得一说吗？ 值得一说吗、 你说青椒跟鸡丁有什么可说的呢？ 哎， 是吧，实际上来说这是一个川菜 哦， 而且呢有别于大家伙认知的川菜的味道 哦。真的呀， 这个菜不麻不辣 啊。哦，这和大家 好多人对于川菜的理解 对整个是相反的。而且这个鸡丁呢还特别的鲜嫩 鲜嫩、 其实咱们过去啊，咱们鲁菜里边也有一个青椒鸡丁，那是红油的，那还稍微的有一点小辣，为什么它干辣椒，你知道吗？这个呢青椒鸡丁也不麻也不辣，口味清淡极了，你越吃越爱吃，因为跟普通就是咱们印象当中的川菜，整个不是一回事儿。 哦， 当时我原来最早接触吴老爷子给我们教我们就是做这个菜的时候， 武余胜大师， 武余胜大师，就是感觉到哟太新奇了，老爷子您这菜是不是做错了呢？老爷子就讲说这就是成都菜，成都的菜，你知道是典型的成都官府菜，青椒鸡丁，用的是真正是过去那个二荆条的那个青椒，完了以后啪切成小丁，完了用鸡腿肉，不是用鸡脯肉，用鸡腿肉啊剁成小丁，完了以后把小丁上了浆，卧油煸炒做出这个菜，那真是 满屋子香那菜， 满屋子青椒味儿。 对，不是那鸡跟那青椒味儿，它都是能，这是能那个 融合在一起， 充满在那屋里头。 哦， 哎，而且它青姜蒜就是葱姜蒜比较大。 哦， 小什么小酸甜儿。 哦， 它的口味是小酸甜儿。 哦， 你吃起来有点酸。 哦， 也有点甜。 哦， 也有点咸。 哦， 你说不清楚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哦。 所以你这样的鸡丁你吃过吗？ 没有，这个奥妙无穷。 所以说我现在嘴里头我全是这鸡丁的味儿。我说着说我都想，因为现在没有了，这菜、 哦、没有了， 吃不到了。 嗯， 这个菜应该是淡淡的，应该是有点像浅棕黄色 哦 做出来的菜。 哦， 而没有辣椒，也没红油。 嗯， 但你越吃，你觉得这个味道越厚。 嗯， 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反正我觉得那时候吃我记得那时候学这菜的时候，因为宫保鸡丁啊什么鲁菜里边的什么辣的鸡丁就做的就太多了。 嗯， 突然蹦出那么一青椒鸡丁来。 嗯， 就感觉到鸡丁没有什么新鲜的。 哦， 但是一吃确确实实是不一样。 哦， 所以你看现在哪个店里，哪个四川菜店里边有青椒鸡丁？ 没见过，真没见过，这绝对没见过。 没有，就是现在就是老爷子在那个店， 嗯， 某某个店， 嗯，也没有， 他也没这菜， 没有，嗯， 知道吗？ 嗯， 青椒鸡丁， 嗯， 说这个菜张大千最爱吃 哦， 哎， 嗯， 所以说有时候你说老爷子就是说。给有时候跟我们讲菜的时候，他突然冒这么一个菜，你都不觉得，你就是觉得太普通的那原料就做出很奇妙的味道来。 嗯， 而且这有时候也离开我们的想象了。 嗯， 一说川菜又得麻得辣呀。 嗯， 是不是？开始我们也有这个意识。 嗯， 但后边也觉得哦，真正的官府菜它是不麻不辣的，并不是全是麻全是辣。 对， 嗯，哎，这个菜怎么做呢？小鸡腿肉。上薄姜， 嗯， 这个姜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孙老师你有什么体会吗？其实上炒宫保鸡丁应该上什么姜？上那个厚度应该上什么？ 我觉得也是薄的吧，厚的吗？ 厚的 哦， 厚的容易挂姜 哦， 你知道？但是这个菜那特殊， 嗯， 挂薄姜，为什么呀？你挂薄姜，你能看出那肉，知道吗？那小分的花儿，就是因为它借刀嘛。 哦， 这个 还要看出花刀的感觉。 哎，对了，而且呢，它旺火速成很快，这菜 哦， 旺火速成的菜这事儿 哦， 很快做好了。 哦， 所以它必须得是 薄姜， 哎，薄姜 啊、 你太厚了，它倒这个 不好熟 、哦、对、嗯。完了以后呢，你吃每一个配料，它都是比较脆的。 嗯。 你就连那鸡汁你都感觉是有点脆嫩的感觉， 嗯， 这不是那种，几面几面的那种，因为它那个，我觉得那时候那鸡啊，不像现在的鸡啊，咱们现在的白头鸡出来的鸡腿啊，都非常的肉质都非常嫩， 嗯， 过去就好像是，怎么讲，反正我尝这个菜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大批量的上那个鸡，就是上 速生鸡， 速生鸡， 你说 对、 啊， 没有说一个月就是出栏的那种鸡呢。嗯，最少还得三个月或者四个月的那种，哎，剔起那鸡腿呢，还是稍微有点费劲的，那鸡骨头还比较硬的那种。 啊， 完了以后，叭，你给它得借刀，借完刀以后切成什么？它切成全是菱形丁儿。 嗯， 哎，老爷就是吴老爷那时候做菜的时候，有那一个鸡丁要切成菱形丁儿，它才好入味、好熟，而且那个形状也好，还好。 嗯， 完了以后就是葱姜蒜。他也是按着原来那说的哈，葱一蒜二，那个姜是最少的。 嗯， 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葱是第一份的。 嗯， 啊，那蒜是第二份的，完了姜是最后一份，也就是就按比例来说啊， 嗯、 就是葱姜蒜是按 递减 递减。 嗯， 对。那么他这个青椒呢，使的是二荆条，青的二荆条啊、 嗯， 不是咱们现在说的那个都是腌 柿子椒， 哎，不是腌泡菜的那种，那不是的、 啊， 它是青的那种， 嗯， 还没红，啊、嗯，完了以后呢， 这个能买着吗？我没见过， 有买得到，您现在在网上一查，现在还有， 是吗？ 原来倒不好买 啊，真的呀， 原来倒不好买， 我可没买过、这个， 哎，实际上你这现在有点像什么吗？ 像咱那螺丝椒。 哦哦哦， 你知道咱是 尖椒？ 哎，就是尖的，长的， 啊、 不是很长的 啊， 有点像咱那口味，我觉得特像那螺丝椒。 啊、 所以现在有时候在家里头做鸡丁什么的，青椒鸡丁，我做这菜的时候 啊， 我就愿意吃那个螺丝椒。 哦，对，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叫法吧，就是大家觉得青椒应该是柿子椒， 嗯、 就是它是长的不是尖的那个。 对，咱们 但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其实是要按咱们归应该归到 尖椒 辣椒那一类的。 哎、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就这个，我觉得必须得跟大家说清楚。 说 一说青椒，大家觉得现在想到都是那个。彩椒，是不是？ 或者是那个圆的那个圆椒？ 啊、 现在圆椒 红的、黄的、绿的，你起码想到的是那个叫青椒， 嗯、 对吧、 嗯？ 周老师刚才一说二荆条、 嗯， 那这是辣椒的品种， 对 吧？ 就是 长 的辣椒那种。 大家如果找不着这个，刚才、周老师也说了，螺丝椒也行， 对 对吧？ 对， 嗯。 那或者咱们现在那种长的那种青椒也可以代替， 对， 但是那味道跟那整个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选用的这种椒它是薄皮儿， 嗯， 皮都比较薄， 嗯， 你看那青的吧， 嗯， 它切开以后不像咱们说的有时候咱们那种河北那种产的这种或山东产的这种， 嗯， 这种青椒它比较厚， 啊、 它是比较薄的， 嗯、 哎，你吃起来那个青椒味倍儿足， 嗯。 我不知道你有感受没有，孙老师 啊？ 啊，就这两种青椒，你要尝起来生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种。 我没有吃过生的二荆条， 试试，没事，下回试试。 因为二荆条咱们不都是晒成干辣椒吗？我见过多。 现在有鲜的 啊！ 你在网上一查，能查着有鲜的。 哦， 嗯、 我下次试一试。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种， 北京市场很少有卖的 啊，真的呀 啊，那都在你，比如说我上回买过一回啊， 啊， 我是去年 啊。 买过都做成那泡菜了， 嗯， 就是不做成那种鲜的那种泡菜， 嗯， 泡辣椒， 嗯， 也挺好吃的。每天还得必须得吃三四根儿， 你喝 啊、嗯？我觉得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嗯， 哎，但是它哪出的呢？ 哪出的？ 贵阳， 哦， 知道吧？它贵阳出的这二荆条，我觉得那味道也不错 啊， 也挺好的，因为他们。川贵 啊，云贵川挨的都近， 哎、不是他们都是一家人。 对，其实人家那个在菜系上好多都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咱们现在这菜系，嗯，好多时候也跟大家讨论，它其实是按咱们的行政区划强行分出来， 对对对对， 它不是按口味， 是 对吧？它其实有的，你说这四川省和这个省挨着，可能俩人就是界碑边上两户住着。 嗯， 味道都一样，但是你就是四川身份证，那个就是贵州身份证。其实是按这个，就按菜系说，它不是分的那么科学。 其实就跟咱们说川陕， 哎， 一样。你说川陕，你原来秦岭一带人吃都一样一样的。 对， 你知道吗？ 对， 他们是泡菜什么来嘛都一样。哎， 所以你就说他，嗯，咱们的这个菜系，有的时候你老说这菜感觉吃着也像哪个哪个菜，您的感觉非常正确，因为它里头可能某一个区域和人家更近，是不是？就跟有那个安徽有的那个靠河南的地儿，那人说我是安徽人，但是河南口音，是不是？就跟我们张家口那儿人好多，再往北一点说话。内蒙口音，内蒙再往北一点， 山西口音， 东北口音，你这你说那它能是一样吗？对吧？它就是这么分的。 所以咱们就是说，今天说这个原料、原材料啊， 嗯， 还有一个炒制方法特别好， 嗯， 它这炒制方法，炒制卧油煸炒， 嗯， 哎，但是呢，它稍微的搁一点花椒，要呛呛锅的 哦， 也是取这个花椒的清香味儿，啪就捞走， 嗯，不煸糊，这不煸糊了， 哎。这可不能变糊了、 嗯、 就是有点青椒花椒那香气捞出去， 嗯， 完了就下锅做什么，就是火，就我们叫卧油煸炒的鸡丁， 嗯， 哎，鸡丁一翻散开了以后，我们叫炒制散子， 嗯， 按四川话说啊、 哦、 叫散子， 您这个四川话说的、 哎、你 非常一般，我也不能总捧着您、 哎、 您这其实说的一般、 哎、我不是四川人， 明白， 但是当然说我这学吧， 意思到了，意思 学炒着散子的时候、 嗯、 就说明它是断生了， 哦， 哎，一断生的颜色就变了、 嗯、 完了以后葱姜蒜下去，完了以后那个海椒就下去了， 嗯 啊，海椒一下去，啪一炒，这时候就是碗芡。 嗯， 碗芡里边搁什么呢、 嗯？ 特简单，没酱油。 哦，不搁酱油。 没酱油，哎，哦、醋、糖、盐、淀粉。 哦， 胡椒粉。 哦， 搁点胡椒粉。 那这最后那颜色是胡椒粉的色儿、 哎？醋的色儿， 醋的色儿。 哎，有点淡黄色，没跟你说吗？ 啊， 你说你要说非得要较劲，说我搁一点酱油，搁点酱油不能显出色来。 哦， 说这鸡丁还有点泛白的那个感觉的。 哦， 那青椒就是倍儿绿倍儿绿的。 啊， 说这个菜你啊，我这么描述，你说在哪个餐馆里有这？ 没见过。嗯， 还真没有。 嗯， 哎，所以把这个菜，我为什么当成失去老菜了？反正我觉得这个菜是非常好吃的。 嗯。 为什么呢？它很清淡， 嗯， 它不像一般的那又麻又辣，或者说那个齁辣齁咸，没有， 嗯， 小小的一点的酸甜，咸度还在前面。实际上， 嗯， 这哥仨你说也说不上说哪个为主， 嗯， 啊，就那么融合着那么在一起， 嗯， 完了炒出那菜来，很温和。像孙老师你说，要是炒做吃米饭， 嗯， 我觉得这个菜你。 听着不太下饭，是不是？太温和， 吃的挺香的。 大菜肉丝下饭， 非常香。现在致敬啊！ 啊， 我现在想起来这个菜来，我还非常的回起那个味道来。 啊， 它就淡淡的花椒香味儿，完了以后，全是那种就是青椒跟那个葱姜蒜，就给我的感觉， 嗯， 就是那个菜就是菜味儿。 嗯， 哎。也不搁什么香油，也没有什么香油，也没有什么这油那油， 什么都不搁。 对，就是那底那个刚才就炸花椒那花椒油，嗯，就煸炒的，真地道。 哦， 反正这个菜没了。 哦， 要说会做， 嗯， 哎，也就是我这儿会。 哦， 我感觉啊， 啊， 我感觉这个菜其实应该说是像官府菜， 嗯， 它很柔和的， 嗯， 不能剧烈。 明白了。哎呀，这个菜听着好像。做起来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是不是？那周老师，您说这个菜难在哪儿呢？ 这个菜其实的难度 没 有难 度， 没 有 什么难度。但是你要说你要真的做好了，这菜还真难 啊！ 开始我们以为这个菜就是开始，老师做完了嘛，说长，开始不觉得为人， 感觉您说完我也能比划这菜， 对， 是不是？ 不觉什么， 嗯。 但是吃完了以后。老师说：“你们练练吧。” 嗯，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 嗯， 做完了以后一看，大相径庭的感觉。 哦，每个人都不一样。 不是，跟老师那菜差的有点，不是已经半点 菜。那您总结一下，到底问题在哪？ 他就是那个咸酸甜掌握的非常好， 比例 哇，掌握的非常到位。 啊， 就是让你，不突出，又不让你吃不出来，但是呢，又不那么猛烈。 那，您说这比例该怎么把握？ 嗯，现在 不愿意说，周老师 不是不愿意说，我都没法描述， 是不是？ 这只能让您意自己。 到了一定的岁数，这人呀，那不愿意传承， 我就开涮开始。哎，这就是自己体会的事儿，就是说，你说这酸甜口，说谁那时候谁不喜欢吃啊？ 嗯。 谁都喜欢吃，但是它不那么浓烈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神秘？说到底是哪个味儿为主啊？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开始学的时候，就把糖醋知道吗？摁过咸了， 哦， 就快做成糖。你知道什么吗？那加上那个那红那个 加点色就是宫保鸡丁， 就宫保鸡丁了，是不是？哎，你这就不成了，这样 啊， 这菜就错了，哎。所以老先生那时候拿筷子就那时候经常点这个菜， 你啊， 不是点这个菜的时候， 哦，我以为打人 的，啊，口味啊，口味得告诉你口味， 嗯， 实际上我估计质感啊，给大部分方法啊，基本都不用再教你， 嗯， 基本差不多了。 对， 主要是那口味， 口味上， 哎，口味上你调好了那个口味，这种口味别的菜还没有 啊。 你说小小酸甜 啊。 而且哥仨， 这 哥仨还一边高 啊。 你说以哪个味儿为主？ 糖 盐 啊，盐， 嗯 啊，还有点胡椒， 还有点胡椒粉味儿 啊。 你说这确实是，反正这现在我至今，我现在这味道我也很难描述啊。 嗯， 但是呢，做还是能做出来的。 嗯 嗯，我不知道，就是说现在哪个企业里边还有兴趣能恢复过这样的菜？ 嗯， 是吧？这是老正经八百的四川的川菜， 然后， 以川菜的名义出来的，不是。这可不是说什么那个什么，当然川菜也在发展，鲁菜的全国各地的菜肴 都 发展 的， 对，所以说这样的老菜有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些吃客，他们可不是为了刺激口味， 嗯， 天天的大麻大辣的， 嗯，对， 那您现在越吃 是清淡， 有味道， 嗯， 有回味， 嗯， 有感觉， 嗯，对对对， 但是这鸡，你得换换 好鸡， 嗯， 是不 是？ 是 那个 好青椒， 嗯，没错。 好，咱们还有个两分多钟的时间，咱们回答个问题啊。这朋友说夏天想吃点人家那川味的凉面，点了好几份吧，老感觉和四川吃的不一样。嗯，问题在哪儿呢？周老师给解答一下。周老师做凉面太棒了， 你别捧我了，我不会做凉面、啊， 不会做。 我跟您说啊，我吃凉面这几年，您就是特别好的那个店，峨眉酒家，说这凉面做的特别好。 嗯， 我现在也觉得它质量在下降。 哦， 第一。首先，他说那碱面，他已经不筋斗了， 嗯， 这一点我觉得就 什么问题？ 哎，这就是到底是选料问题，还是活质的，就是加工的问题，还是面粉的问题，咱就不太清楚啊。 嗯， 就是过去那凉面绝对是让你吃，是根根都让你吃有嚼劲儿的感觉，而且那拌的那个麻酱。凉面那麻酱又它既有带红油，又有点酸，又有点甜，也是那个温和口味啊。但是你吃起来不腻，现在都是麻酱味道，很腻，你知道吗？而且这个蒜汁儿跟这个什么，我觉得好像那比例现在都不对了。你就即使有给你搁点什么花生碎啊，给你搁点花生碎，给你搁点芝麻，哎呦，我就觉得。搁在嘴里头怎么倒觉得跟嚼木头似的，没有什么那么厚的味道。 哦， 哎，真的啊，这位朋友，我觉得提示的很对。现在这位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工厂化生产出来的 哦， 还是小作坊调出来的 哦？ 这就跟现在那个，咱就说过去那个抄手似的，或者是担担面，你看有几家现在还在做 啊？不做了， 做的好的没有 啊？ 您就现在到四川去，您吃那个担担面，真正啊，给你查完了，那拿那芽菜给你好好兑好，那肉末兑好了，那真是没有这样。 哦，哎，周老师也有同样的感慨，周老师也觉得现在凉面不好吃，怎么弄他也不会，是不是？只能我们发点感慨了啊！完了，我转达一下周老师对那个毛春和大师的不满，我给他发个微信，我说那个周俊强老师说你不行，现在凉面做太差，是不是？ 你挑拨 我这个极尽挑事儿，真能是。没事，我们一块儿共同探讨，大家肯定还是希望，我们这餐饮业能越发展越好啊！啊，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家今天。该回去吃面就吃面吧，是吧？那按周老师前半节教大家的那些快手的，咱们那些汆面， 对， 十几分钟您就吃上，对吧？感觉也是非常好。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收听，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Everybody had a wet dream. Oh yeah.